第31届全国科技节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8月29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劳动群众参加，还有各委员会、省、中央机关、综合大学、各道直辖市科技节上入选的300多个单位科技人员、三大革命小组员和工人参加。本届科技节以开发尖端技术、实现科技和经济一体化为主题，将分为30多个小组来举行。